的个人成长与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真实记录了主人公由一位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国体育界领导人，以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何振良五环之路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这是振良第一次乘飞机出国，塞伊山达机场很荒凉，是在一片空地上加上些临时建筑。飞机起落的时候颠簸得很厉害，再往后是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站一站地飞向莫斯科。到达莫斯科以后，代表团稍作停留，又赶赴赫尔辛基。由于苏联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们要求单独住另外的奥运村。赫尔辛基市长弗兰凯尔是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安排在奥坦尼阿米树林的奥运村里。苏联代表团对中国很照顾，腾出住房来让中国代表团住在他们旁边，他们的队医也照料中国运动员。中国的足球、篮球运动员没能赶上参加比赛，只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赶上了预赛，可惜他被淘汰了。但是新中国的五星红旗终于在奥运会上升起来了，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次。振良第一次在运动会上参加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列队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他感到非常自豪和兴奋。当时振良根本没有想到，从这以后，为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五星红旗，他与国际奥委会内一股敌视中国的势力竟然进行了将近30年的斗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在奥运会期间，代表团观看了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足球决赛。那时的南斯拉夫被社会主义阵营看作是异己分子，比赛时火药味很浓。代表团也观看了一场紧张的、被看成是两个阵营较量的苏联、美国的篮球决赛。这次工作中，振良第一次掺杂交替使用他掌握的法语以及还不熟练的俄语和英语。在团中央期间，振良参加的较大的外事活动还有1952年10月到11月接待法国青年代表团，团长是个钣金工，团员中包括青年学生干部，还有一个用卧轨行动抗议法国侵略战争的女英雄雷蒙德·迪安。代表团成员对中国非常友好，他们赞扬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以及政治的民主。在与法国代表团相处的一个多月里，振良的法语有了很大的提高。接待工作结束以后，正好由于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央号召在各单位工作的技术人员归队。组织上征求振良的意见，他觉得搞翻译没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创造性，愿意从事经济建设。不巧，这时他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他于年底调到了二级部。归队。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所有的军工生产，振良被分配到从事航空制造工业的四局。旧中国根本就没有航空制造工业，解放后开始填补空白，创造了中国自己的飞机制造工业。1950年在上海的26大轰炸，振良记忆犹新。当时国民党派飞机轰炸上海的重要目标，炸中了几个发电厂， 振良学校附近的卢家湾发电厂挨了炸，学校组织振良他们参加抢救活动。他当时觉得我们的高射炮够不着打这些敌机，让人干着急。这以后不久，国民党的飞机再次来轰炸上海，但是这次由于我们有了喷气机上天迎战，敌机就飞走了，从此以后没有再来轰炸过。那次是振良第一次看见我们自己的飞机迎战，非常开心。现在振良终于能够参加到国防工业大军中，他实在是喜出望外。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四局人事部门根据振良学过电机专业的情况，将他分配到机械动力处的电机组工作。振良虽然从电机系出来，但是学校里教的那套是通才教育，发电、水利、电机等什么都学了点皮毛。现在振良从事的是技术管理工作，涉及大企业内的动力供应、机械维修保养，需要用的却是他过去从来都没有学过的东西。再就是二机部实行薪金制，组织上要他把原来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振良不愿意接受这个改变，他认为自己是自觉来参加革命的，搞革命是奉献，只应该享受供给制。振良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成为找份工作糊口拿薪金的雇佣人员。组织再三做他的工作，说明将来所有干部都要逐步改为薪金制，振良才勉强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到二机部以后，很快就派振良独自一个人出差到沈阳的112厂，去该厂了解机械动力情况。振良过去在团中央陪代表团出差的时候，一切都有人代为安排妥当，现在就得靠他自己一个人去摸爬滚打了，这也是对他的锻炼。振良出差回来写了份报告，反映厂里面有先进的苏联技术设备，但是管理人员素质不高，是个矛盾。处长对他的报告还很欣赏。后来处里又改让他陪苏联顾问，给他的任务是向苏联顾问学习。这个苏联专家是个踏实的工程人员类型，中国是他第一次出差的国家，他羡慕自己的小助手比他自己到过更多的国家。他对苏联的设备很自豪自信，认为问题都是出在使用者身上。但是有一次，一个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居然找出了苏联设备技术上的问题，使这个专家很泄气。总的说来，振良与这位专家相处很好，专家对他的工作很满意。振良从1952年11月调到二机部四局，到1955年2月调离，名义上是二机部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实际上为二机部工作才一年多。这期间他多次被公卿妇这几个大的人民团体轮番借调出国担任翻译工作。当年在北京，外语和政治条件都好的干部不多，他们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工作，一有重大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国际会议，这批被列入有限名单里的翻译都属于各单位必须放行之列。振良便是北京当时数得着的法语翻译之一。由于来借调的单位都是中央机关，理由都是重大外事活动，二机部四局想阻挡也阻挡不住。先是在1953年4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借调振良参加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联合会维也纳大会。这次振良做大会会场的同声传译工作，这也是他第一次从事同声传译，任务是将大会发言同时准确译出。由于有的发言没有发言稿，有的人发言时口齿不够清楚，又没办法提前准备，因此对翻译的要求很高，他们必须反应快，知识面广。过去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而国外则有专门的培训同声传译的学校。世界工联的主要会议语言是法语，其他语言的翻译都跟着法语走。最初工会代表团请了一位在法国生活多年的老华侨来搞同声传译，但是他跟不上大会的发言，只是说赛扬说，赛扬又说，但是没有下文，结果只能让年轻的振良去闯闯看。善于学习的振良翻译了几次以后就适应了新工作。这次大会结束以后，接下来振良又随着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去参加了四月到五月国际铁路工会执委会布达佩斯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回国没几天，六月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又借振良去参加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世界妇女大会结束以后，国内没让振良回国，而是让他住到了全国妇联驻柏林的常设办事处，等候参加八月份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因为办借调手续和出国手续很费事儿，这些外事单位索性互相联合起来，统一向二机部借调一次。振良在柏林等了足足一个月，这期间柏林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由于有联邦德国的插手煽动制造事端，罢工期间发生了打枪事件，民德当局还出动了坦克，气氛很紧张。振良当时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当家做主的，怎么还会闹事儿呢？等到八月份，振良单独一个人乘坐火车从柏林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到达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工作。欧洲的国家不大，火车车厢只有坐铺，坐上几个小时就经过一个边境。当时中国人在国外的不多，一个人旅行更是少见，所以同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对振良这个小伙子既好奇又友好。一路上他们彼此之间用个人掌握的不同外语单词加上手势来聊天，倒也不冷清。只用一天多的时间，他就到达了目的地。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参加这次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是团中央新到任的书记胡耀邦。个子不高的胡耀邦非常开朗热情，很善于同别人交流。罗马尼亚有个叫抛手绢的民间舞蹈，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跳集体舞，领舞者把手绢抛到谁的跟前儿，然后把围巾套在对方的颈上，两个人就得在舞圈中央接吻。接着被选中者成为领舞者，再去抛手绢。 一般手绢都抛给异性。当时罗马尼亚青年一定要胡耀邦参加集体舞，他不好拒绝，他们故意多次把手绢抛给胡耀邦。平日严肃的他这时也不得不尴尬地同罗马尼亚女青年友好亲吻，令大家欢笑不已。这次联欢节上有几件令振良终身难忘的事儿。一次发生在联欢节期间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上，那天的会议是胡耀邦主持，振良在会场旁的小间里当法语的同声翻译。开会过程中突然传来了朝鲜停战的消息，这个消息一宣布，整个会场顿时沸腾了，会议中断下来了。许多外国代表把与会的朝鲜人民军代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扛在肩膀上绕场欢呼，绕了一圈又一圈，表达全世界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和渴望，久久才平息下来。另一次是在联欢节的体育比赛时，中国运动员吴传玉在仰泳比赛中夺得金牌。当他领奖的时候，赛场里升起了五星红旗，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包括振良在内的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中夺得金牌，第一次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是历来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第一次扬眉吐气，怎能不令人激动的潸然泪下呢？吴传玉是个解放后回国的印尼爱国华侨，他为祖国夺得巨大的荣誉。可惜这个有着极大潜力的运动员几年后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牺牲了。联欢节结束以后，振良没能随着整个代表团回国，而是与团中央国际部的部分同志乘坐火车到了波兰华沙，参加九月份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工作。1954年，振良又参加了团中央的两次国际会议，一次是夏天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北京会议，另一次是12月份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农村青年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振良从1952年底到1955年2月，名义上是作为技术人员归了队，实际上他仍然继续参加了大量的外事活动。最正确的选择。在二机部期间，振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同我结了婚。在震旦大学学习期间，振良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后的第一批团员和团支部委员，当时他就提出过入党申请。调到团中央工作期间，他又一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到了二机部以后，组织上继续考虑他的入党申请，并指定专人帮助他。由于他原先的思想基础和工作表现，尽管他到二机部时间才一年多又时常出差，但组织上在1954年10月通过了振良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振良在团中央时的同事，上海的地下党员。1951年调团中央国际部工作。我比振良大两岁，当时担任团支部书记。振良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振良认为我是个个性热情乐观、对人纯真又乐于助人的女同志，对我很钦佩。也许我们两个人性格、兴趣各方面共同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愉快地合作了一年多以后，有一天在议论工作的时候，忽然振良 觉得我就是他最理想的终身伙伴。他大胆地向我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愣住了，说不出话来。我们毕生美满的爱情生活就是这样有趣的开始的。我们的爱情生活自然而简单，直到1953年12月31号登记结婚以后，我们的星期天依旧是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图书阅览室泡上一天，或者是一起骑上自行车沿长安街往西，直到再也骑不动的远处，休息以后再一起骑回来。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没有油盐酱醋，宁愿吃烙饼烤白薯过周末。我们的物质生活很简朴，结婚时用两个人的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一直骑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才淘汰。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我们总有那么多欢笑，那么多要共同学的做的事儿，我们总是高兴的忙个不停，永远没有闲得无聊的日子。我们谁都确信自己在对方的心中永远占有最好的位置。我们这一对儿至今一直是所有认识我们的人最羡慕的幸福配偶。将近50年来，我们总是那么和美亲热，互相从来没大声说过话，更没有吵闹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也都经受住了考验。我们在工作中总是相互支持，各自在工作中自强不息。振良总是说，入党和与我结合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1954年12月，振良从维也纳开会回来，火车经过西伯利亚时，同一列车上遇到了也是出国回来的国家体委国际司的副司长张连华。当时国家体委刚建立不久，需要大量的干部。从一路的聊天中，他认识了解了振良。回来后，他向兼着国家体委主任之职的贺龙副总理做了报告，于是贺龙亲自写信给二机部部长赵尔陆，要调振良。赵尔陆是贺龙的老部下，只能同意放人。虽然当时二机部四局不想放，但是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振良在1955年2月调到了国家体委国际司。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何振良五环之路。何振良是如何与体育结缘，又是如何开启他的体育事业的？明天的节目我们就将继续为您讲述何振良五环之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